的梦不结束，偏偏一颗心抗拒屈服，必须要确实领略到，就算一生一世也甘心，没有步错。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果。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设法去捕捉。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触，我在自身之。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人不爱每天注定离别。

时光匆匆，蹉跎了梦想，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。蹉跎了梦想，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。 千阙歌， 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世界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走向你，那幅画面多